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江宁。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冰冰。今天是2015年12月5号星期六，今天机动车牌尾号不限行。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二环路23年来首次大调出入口基本调整完毕。 A 股熔断机制昨天正式发布，明年元旦起实施。 明天起京津冀将连续多日有雾霾。 昌平线27月底开通，从市区乘坐地铁可直达130。 2016年高考，北京将继续使用北京卷。 大约在8点15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欢乐谷第10届冬季冰雪狂欢节今天开启。 2018年世界杯开球时间确定，决赛日中国球迷不用熬夜。 今天大约8点40分，请听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两位老师，他们一个是教消防战士写字的老师，一个是教聋孩子说话的老师，他们都有着丰富精彩的人生经历。欢迎您稍后收听。 今天我们继续节目互动环节，问题是二环路近期调整了多少个出入口的通行方式呢？您可以把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江宁冰冰早上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先来关注天气。 好，报告资讯之前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是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属于良。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 新鲜资讯的头条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二环路23年来首次大规模调整出入口。北京市交管局近期调整了二环路18个出入口的通行方式，目前已经基本调整完毕。 其中有7个出口是长期封闭，包括阜成门桥南、华威南路西口、潘家园路西口。 还有8个出口在高峰时段封闭，比如复兴门桥周边、天宁寺桥、朝阳门桥南等等。 据北京市交管局秩序处优化科科长孟瑜介绍，现在驾驶员都习惯于从主环路通行，结果造成环路主路的拥堵程度是比较大的，使得环路快速过境通道的能力下降。 孟瑜介绍说，希望通过这次调整，把二环主辅路的一部分车流分散到周边的相邻道路，充分发挥路网的通行功能。 为了加强疏导，警方将根据实际状况调整二环路桥区和周边道路的路口信号灯配饰。 在昨天的晚高峰期间呢，记者也是驾车体验了调整以后的二环出入口。从小街桥沿着东二环向南行驶，下午的5点06分， 位于朝阳门桥南最近的一处辅路进主路的入口就被交通辅警用隔离护栏封闭了。 记者看到，这个入口的北侧已经有交通提示标志，提醒司机这个入口早8点到9点，下午5点到7点封闭。路口上方也有交通提示灯显示入口关闭，提醒大家留意其他二环路出口的提示标志。 我们再来关注地铁昌平线27在月底开通，到时候市区居民可以乘坐地铁直达130景区，昌平城区的居民也可以乘坐地铁直达市区。 昌平线27的东南起点和昌平线17的南邵站贯通，线路向偏西北方向延伸，依次经过北邵洼站、昌平东关站、昌平站、130景区站和昌平西山口站。 昌平线17和27贯通以后，会给13号线西二旗站带来巨大的换乘客流，地铁方面呢会采取限流措施。 地铁方面预测，昌平线27开通后，客流最大的两个站点可能是昌平站和昌平东关站，未来将要在地铁站外采取导流限流的措施。 好，我们再来关注春运抢票。今天腊月24，也就是明年2月2号的火车票将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和电话渠道开始发售，因为呢这三种渠道的预售期是60天。 按照往年的情况预计，即日起到下周四将是春运购票的高峰期。昨天在12306官网上，北京站开往合肥普通列车多趟列车已经没票了，北京西到重庆、成都的列车早就卖光了。 如果您在第一时间没有抢到最想要的票，可以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网捡漏。那么第一个捡漏机会是起售的45分钟之后，第二个机会是开车前的15天，第三个机会是开车前48小时。 再给大家提个醒啊，火车票官方订票网站是3w.12306.cn， 手机 app 名叫铁路12306，订票电话是95105105。 在今年的抢票热潮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有一款旅行客户端推出了抢票套餐，说呢，只要是购买他们的套餐，就可以在抢票当中插队，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新闻广播记者龚健报道，下载这款手机 APP 之后呢，选择2月1号北京到哈尔滨的行程，在填写订单环节，客户端自动显示云抢票成功率在57%左右。 这时系统默认还要购买一份价格为30块钱的套餐，名义是交通意外险。如果取消套餐，系统就会提示抢票中会被别人插队，抢票成功率也会下降到29%。 在现实当中，如果有人付费插队，恐怕会引发大家的不满。那怎么看待网络抢票当中的这种付费插队呢？网络安全工程师裴志勇认为，这可能只是个噱头。 裴志勇说啊，现在市面上这些抢票软件没有哪一家是跟12306有官方合作，如果不说明它的技术更加先进的话，有可能就只是噱头，抢票成功率很难预测。 今年抢票的热潮当中，公开声称可以付费插队的客户端属于个别情况。按照现行规定，每张火车票销售费最多只能加5块钱。抢票软件收费插队的费用性质如何认定，还需要主管部门进一步明确。 新鲜资讯，我们再来关注股市。在今年9月份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呢，国内三大交易所昨天正式发布股市熔断机制，从明年元旦开始实施。 熔断机制从物理学当中借鉴过来，在电路中电流过量的时候，保险丝会发生熔断，使电器受到保护。 同样的原理，熔断机制是为了防止股市暴涨暴跌。当股票价格涨跌的幅度达到一定数量时，交易会暂时停止或者是直接收市。 根据国内三大交易所昨天发布的内容，当沪深300指数涨跌达到或超过50%，指数熔断15分钟，期间暂停股票交易。 昨天正式发布的熔断机制还明确，如果尾盘阶段触发5%，或者全天任何时候触发7%，暂停交易到收市。 今年6月中旬以来，沪指暴跌，跌幅多次超过5%，其中8月24号，沪指收盘暴跌8.49%，创下8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有专家表示，和之前的征求意见稿相比，这次正式发布的熔断机制最大的看点就是缩短了熔断的时间，从30分钟缩短到15分钟，这主要是为了尽量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三家交易所认为，双向熔断有利于控制市场的波动，当市场暴涨时，熔断机制使得投资者有更多的时间确认当前的价格是否合理。 但是啊，也有专家指出，熔断机制仍然是治标不治本，最根本的还是要完善市场的制度和监管。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从今天开始到九号，京津冀以及周边地区可能再次出现空气重污染的过程。京津冀北部以凉到轻度污染为主。 当空气遭遇重污染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最好是戴上口罩，减少户外运动。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脑血管、呼吸道疾病等人群呢，最好是待在室内。 同时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机动车的排放。 我们再来关注教育部昨天举办发布会介绍说，明年高考使用全国卷的省份将增加到26个，而2016年高考北京会继续使用北京卷。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市教育考试院表示，明年北京高考将延续自主命题，维持使用北京卷不变。 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教育部扩大全国卷适用范围，意在改变各个省份出卷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并规避泄题漏题的风险。 另外，从全国来看，备受关注的高考加分将持续瘦身。据教育部介绍，全国性的高考加分项目今年已经调减到位，地方性的加分项目从2014年的95个减少到2018年的35个，减幅达到63%。 来链接一条高考加分瘦身的背景。去年12月呢，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了相关意见，规定从今年的1月1号起，取消奥赛获奖者、体育特长生等5项全国性加分。地方性加分中的体育、艺术、科技、三好学生等项目也被取消。 今天12月5号是第30个国际志愿者日，北京市社区志愿者登记注册人数达到160万名，累计服务工时达到2322万小时，折算一下大约等于2650年。 十三五期间，北京推出社区志愿服务项目指导目录，包括从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方面重点帮扶老年人、残障人士，还有从生活帮扶、能力提升方面帮助特困人员等。 再来关注美国加州枪击案的最新消息。据国内媒体转眼 CNN 的报道，加州特大枪击案女枪手在袭击的过程当中，一度通过社交媒体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忠心。 这条帖子是女枪手玛丽克使用了非公开姓名的账号发的，但是官方没有透露是如何掌握这一账号的归属的。 马利克今年是27岁，沙特人，后来跟随法鲁克来到美国，而法鲁克是这次枪击案当中的男性嫌犯。枪击案发生后，两人已经被警方击毙。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3号说，南加州枪击事件枪手的作案动机不明，可能与恐怖主义有关，也可能与工作纠纷有关。 美国加州南部圣贝纳迪诺市一所康复中心2号发生枪击事件，两名枪手手持重型武器向人群射击，造成14人死亡，21人受伤。 好，那么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以及本台记者采集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 中国银行推出会说话的美猴王压岁金钞了，让你分分钟把爱说出来。现在购买还有萌宠猴宝相送，会说话的美猴王金钞就在中国银行，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不是998，不是598，买人保直销车险，顺便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面情况。目前全市的路网交通指数为1.0，属于畅通。另外呢，我们看到在北三环联想桥下西向东辅路，因为辅导班的门前车多，通行缓慢。三环主路以及周边的知春路和学院南路是通行正常的。好，那么一小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欢乐谷第10届冬季冰雪狂欢节今天开启。 2018年世界杯开球时间确定，决赛日中国球迷不用熬夜。 今天我们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二环路近期调整了多少个出入口的通行方式呢？您可以把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上海大众汽车售后服务品牌 Take Care 发布10周年，上海大众汽车及全网络经销商郑重承诺， 维修方案合理合规，维修收费公正透明，维修过程真实可信。以放心原装零件、异响车援助、优享晚班车等11项车主专享服务，真诚维护您与爱车。我们珍惜您对我们的信赖与托付，并将一如既往地为您提供可靠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匠心呵护每一辆大众，至诚关爱每一位大众。上海大众 Take Care， 匠心至诚。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8点钟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8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8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早上的8点16分，这里是冰冰和江宁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早8点。那么旅游资讯啊，我们先来关注北京欢乐谷第10届冬季冰雪狂欢节今天开启，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月3号。 本届北京欢乐谷冰雪狂欢节是包括圣诞季、灯光秀等多个板块，游客既可以欣赏到精彩的表演，还可以参与其中，亲身感受冰雪娱乐项目的魅力。 主办方介绍呢，12月24号到明年的1月3号期间，还将会开放夜场活动。其中12月24号和31号两天的夜场会分别开放到凌晨12点和晚上10点。 票价方面呢，包括夜场的全价票是每人200块钱，儿童票150块钱，老年票50块钱。另外，12月24号到1月3号的夜场票是每人130块钱。 如果是身高低于1.2米的儿童和70岁以上的长者，可以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享受免票入园。那么这里也提醒您，全价票的有效期是7天，而优惠票呢都是当天有效。 交通方面，乘坐地铁的朋友可以乘坐地铁7号线直达北京欢乐谷，也可以在地铁大望路站或劲松站转乘公交，在后凤桥南站下车。 旅游资讯，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重庆。重庆武隆280米高的悬崖玻璃眺望台正式对外开放。 这座眺望台位于武隆天生三桥景区，建在天龙桥天坑悬崖之巅，垂直高度达到280米，相当于近100层楼的高度。 嗯，景区负责人介绍啊，玻璃眺望台是由北京清华规划院设计的，经过测试呢，单块玻璃就可以承受3吨的重压，确保游客安全。通过透明玻璃向下俯瞰天坑峡谷，会给游客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 资讯早8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文化娱乐资讯，首先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2018年世界杯的开球时间正式确定，而且决赛日当天，中国球迷也不用熬夜了。 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消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开球时间是北京时间6月14号的晚上11点，决赛时间呢是7月15号的晚上11点。 另外，其余大部分的比赛时间都是在晚上6点到11点之间，中国球迷的观赛过程可以稍微轻松一点了。 嗯，文娱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部东西方融合的交响芭蕾舞。12月12号到13号，也就是下周末，由中央芭蕾舞团排演的新作《四季》会在天桥剧场上演。 贝瓦尔第的《四季》是众多观众熟悉的交响名曲，而《梅兰竹菊》则是中国人心中的四君子。那在中央芭蕾舞团的这部作品当中，两者相互融合，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分别呈现出兰花的优雅、竹子的坚韧、菊花的淡然和梅花的傲骨。 用主创人员的话说，就是要让大家看到交响乐，听到芭蕾舞。那么购票方面呢，编辑查询之后了解到，您可以关注微信上的微票儿购物平台，购票平台目前演出的最低票价是100元。 今天是周六，照例是文娱资讯大搜索，为您介绍一下本周末的演出和展览资讯。 首先来关注演出方面，今天著名作家李敖先生的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将被首次搬上话剧舞台，由田沁鑫导演，奚美娟、周杰、黄晓丽等主演。 在这部戏中，田沁鑫截取了原著长篇剧作中最具戏剧冲突的十天。故事主线虽然发生在寺庙里，但是空间随意切换。田沁鑫称之为庙堂高耸，人间戏场。 在剧中饰演慈禧的是著名演员奚美娟，她曾经多次在影视剧当中扮演过慈禧，不过她认为那些都只是点缀性的，真正塑造这个人物是在北京法源寺中是第一次。他说呢，过往的经验都不足以在这出戏当中运用，这次是归零重新开始。 演出地点在天桥艺术中心，今晚和明晚七点半将上演两场，演出的最低票价50块钱。 说完历史剧，再来关注一部喜剧。本周末意大利布雷西亚喜剧院带来的喜剧《女店主》将在北京喜剧院上演。在剧中，女店主米兰多琳娜周旋于爵业和骑士之间，不卑躬屈膝，也不曲意奉迎，有着自己的主见和决断。 这部剧是意大利剧作家戈尔多尼的代表作，用即兴喜剧的方式表现了女性寻求自由的过程。演出时间是今明两天的晚上七点半，最低票价80块钱。 这个周末除了海外戏剧呢，还有中国戏曲。本周日，黄梅戏《徽州往事》将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动听的黄梅调，古朴的徽州村落，戏中如烟似水的悲叹人生将再度带给观众一份新的思索。 演出时间是周日晚上七点半，最低票价100块钱。不过周末的票已经很紧张了，喜欢黄梅戏的朋友可以尝试购买12月8号的票。 接下来来关注一项展览，自在图城晋上艺油画语言研究展亮相中国油画院美术馆，这也是第一次全面回顾著名画家晋上艺研究的展览。 展览共展出这位大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今年的77件作品，分为5个篇章。面对自己的展览，81岁的晋上艺却说，80多了办个展有点自不量力的感觉，因为年纪大了，越往后画的水平越差。 晋上艺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院绘画系，先后担任中央美院院长等职务，是中国油画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创始人。那么本次展览呢，会持续到2016年的1月3号。 另外今天开展的还有四川美术学院的国画展，这是四川美院中国画系教师作品首次在北京集体亮相。展览既展示了老中青三代从传统水墨到实验作品的传承，也呈现了包括进士书法、工笔、写意等多种类型的作品。 展览地点在朝阳区九仙桥北路的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展览时间持续到12月13号。 文娱资讯的最后来关注，全国广播音频版权联盟成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全国28家电台联合呼吁保护音频资源的合法权益。 联盟成立之后，会引导敦促成员单位遵守国家法律，并且将协调组织各方版权权利人采取实际行动维护合法权益。另外呢，联盟还将会提供成员共享的新媒体平台，分享音频资源，实现广播业界资源的共享。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23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8点，天气资讯。 好，那么天气资讯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红您好。 啊，您好。 嗯，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 今天早上我们一看啊，北京的天气啊就不错。 嗯， 这个应该说今天呢，北京上空还是维持偏北气流控制，是个挺好的天气，这个阳光充足啊，可以称得上是暖阳高照了，气温呢也会快速的上升。现在8点多呢，城区的气温啊一般在2度上下，郊区呢当然还是在0度以下了。但是到了下午啊，像城近郊区的气温呢可以达到6到8度，所以说今天呢是适合大家安排啊户外活动的。 嗯，那明天天气怎么样，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呢？ 哎，对，明天呢由于控制华北地区的气压场开始减弱了，天气呢不像今天这样晴朗，大气透明度也开始转差，但是呢不会太严重，最高气温呢在4到5度。那么夜间的时候呢，天空云量啊也会增多，目前预报呢夜间有小雪或者零星小雪，但是从天气形上看呢还不足以出现全市性的明显降雪，那么南部地区啊出现降雪的希望啊更大一些，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好的，感谢全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是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良。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北京以晴为主，能见度和空气质量良好，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预报，未来两天北京没有明显的雨雪及大风天气，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在通州新华街消防中队，战士们总盼望见到一位温柔的老师。这位70多岁的赵老师，毛笔字写得特别好，很多人跟他说啊，您来教我家孩子写字吧。赵老师一概拒绝，但是主动带消防中队的战士们参加电视台节目。他还为消防队员们写歌、写相声、写情景喜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结缘119》这个故事，曾在2010年的12月份首播。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在通州消防支队新华街中队，威武的消防战士们都喜欢围着一位温柔的老师。她是位70多岁的老太太。要说来自吉林的这位赵老师和消防中队结缘，那得从1年前说起。新华街中队的胡指导员给我讲起他们是怎么认识赵老师的。 咱们是怎么找上赵老师的？ 我们就经常在对面的体育场训练，我们训练的时候发现老师早上晨练在地上写字，我们感觉写的挺好，然后就跟老师说能不能来教教我们这战士，然后老师说行，我自力用俊。 能两手并用写出漂亮毛笔字的赵老师，就这么走进了新华街这些消防战士的生活。为了教战士们写字，赵老师准备了厚厚的一摞教材，而且都是自己亲手编写的。为了说清楚怎么运笔，有什么注意事项，赵老师还特意编了好些顺口溜，方便战士们记忆。可写字的课还没上几堂，赵老师先被这些小伙子们感动了。 夏天的时候，他们全副武装了，穿上那个战斗服，这里头都是汗呢。冬天呢，这个里头也都是湿的。进火的时候，那个水喷的这个战斗服的时候吧，他不感觉。等到这个火灭了，执行任务回来，这个时候才能感觉到身上的凉意。 这些常人看来很难忍受的艰苦，早就成了战士们的家常便饭。除了消防灭火、救援的事儿，他们也得管。8月15中秋节这天，战士们一天当中第三次出警，就是搜寻一名在车祸中失踪的男子。这一找又是几个小时。赵老师当天也在中队，他给我讲了救援的过程。 后来就发现，哎，这嘎怎么有一个下水井的那种洞口似的啊？有一半是遮着的，有一半开着口的。想啊，可能这个人掉在里头，完他们就下起人来。这下的走，这个淤泥都没到了膝盖，一踩一陷，一踩一陷。队长突然间脚一踩，觉得好像有个软东西，就说这个人在这儿呢，就把那个人连拽带抱的给弄上来了。 这个人已经不在了， 哎，停止呼吸了。 就您刚才说救人的这位温队长，这样的情况处理过很多是吗？ 经过他手抱过的非正常死亡、狰狞面孔、残缺不全的肢体的，也上百号人。 在新华街消防中队，这些其他人可能不愿意做、不敢做、也做不到的事情，每天都被战士们重复着。赵老师又把中队的战士张磊介绍给我，聊起来我才发现，这位因为长得可爱被战友们称作蜡笔小新的大男孩，居然已经干了10年消防。 你一天接警最多的时候出去多少次？ 10几趟吗？ 你是说24小时之内？ 对，24小时之内。 不会觉得特别累吗？ 不感觉到累，那是。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自己比较崇拜这些英雄。 你接触过的最危险的一次接警是什么情况？ 多了，但是最危险也说马上就要爆炸了，天然气浓度已经达到爆炸极限了，但是里面有小孩没出来，但是我们进去弄出来了。 经历过失去战友的这种情况？ 经历过了。 这时候你们是什么样的感觉？ 心里面就比较痛心嘛， 感觉去的怎么是他呢，怎么不是自己呢，是这种感觉。 这种时候会不会觉得当消防兵这么危险，不要做这个了？ 从来不想这些问题，因为你自己热爱这份职业，所以说你才慢慢留在这干，部队也需要你。你不热爱这份工作的话，你也不可能在这继续留下去干下去 了。在新华街中队，赵老师不光看到了他们抢险救援的种种艰苦，也见证着消防官兵们的爱情。因为冬季防火任务重，结了婚的干部也不能回家，这不，嫂子们就来看他们了。赵老师从刚刚结婚的胡指导员讲起。 8月15，他们呢接我来和战士们一起过中秋节。他爱人呢就是给他送来了喜运平整的衣服，夫妻两个人一送一接，就这种感情，我就有些想法。一会儿呢，温队长他爱人小李也是给他爱人送来洗干干净净的10双袜子，就是为了减少他的给他送了10双袜子。我说我就想起来郭小川啊，那个诗歌里写的，战士有战士的爱情，简单的一送一接，就是体现他们这种军人的爱情。 在赵老师心里，这些消防官兵是最可爱的人。在战士们眼里，赵老师也非常可爱。战士周磊告诉我， 你心中赵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虽然说年龄快70，但是内心不是那种老人，而且像那种啥都愿意学嘛，人老但是心的应该不会老。 周磊还说，赵老师的毛笔字其实也是退休以后自己练出来的，这种精神也感染着战士们。除了教他们写毛笔字，赵老师还带着战士们出去参加电视台的节目，担心战士们胃不好，还细心地叮嘱炊事班多给战士们准备软和的粥和面食。赵老师对他眼里的这些孩子们关心是无微不至的。那对于赵老师的智力拥军，他家里人怎么想呢？ 以前就在广场，很多人都找我，就说老人家你办班吧，我们把孩子交给你，看你写的太棒了，你教我们孩子绝对没问题。我回家一说，女儿说，妈妈，我让你到北京来陪着我，我是为了让你来挣钱吗？孩子们气你，那时候你该受不了了，因为你性子急，你要教战士我支持你，其他的那个事儿你不要想。 但是部队人家也提出给您钱呀。 那我能要钱吗？要解放军的钱，我这自立人军那就是那在打引号的了。 赵老师和新华街消防中队结缘已经一年了。主管新华街中队的通州消防支队支队长改进旭这样评价赵老师。 有的时候跟那个战士谈，关心他们，让战士感觉像家里一样，而且呢从赵老师的角度讲出一些话，比我们这些干部要去教育这个兵这个分量会重的许多。 赵老师还在为新华街消防中队的战士们张罗着下一步的活动，他已经为他们写了一部相声，正在寻找合适的演员来表演。他还要为这些可爱的消防队员们写一部情景剧，祝愿赵老师的心愿能够一一达成，也祝愿这些消防战士们平安。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请你多一些开心，少一些烦恼。你的所 8:35，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京路面上的交通状况。 这里是路况资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有机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0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0000。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张瑞娟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分析。瑞娟你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周六，而且今天天气非常的晴朗，可以说今天全天估计路面上的车会比较多。我们先来看今天早高峰的情况。根据以往经验，包括今天早晨也是一样，在9点钟之前路况都是非常好的。截止到现在呢，交通委的交通指数显示的依然是 1.0。 那么目前来看，拥堵的路段，东部地区呢，向京通快速的进城方向，是从这个五环外的八里桥收费站一直呢到大望路这一段都是拥堵路段。那么环路方面呢，像西二环的北段的南向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那么其他方面目前路况都是非常好。我在这儿呢想重点给大家提示一下周末出行的一些路况。那么随着本市的气温持续走低呢，周末期间京城各大滑雪场和温泉度假村的客流开始增长了。那么从往年情况来看，在冬季滑雪郊游高峰期呢，京藏高速、利汤路和京城高速的车流是增长比较明显的。那么如果今天大家有以上的安排，注意京藏高速出京的时候呢，它的车流高峰是在上午8点到11点，车型缓慢的路段呢主要是集中在三环马甸桥到五环上清桥以及回龙观的路段。那么当这个上午时段，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上清桥车流集中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绕行北辰西路、奥林西路，再经过北五环回到京藏高速行驶。那么当清河桥到回龙观出京，出现这个车辆排队行驶的缓慢的情况时候呢，可以从北五环的建亭桥向北来绕行京新高速。再来给大家提示啊，京城高速。那么如果京城高速出京方向的车流也是比较多，那么基本上车流主要集中在是上午8点到11点，跟京藏高速是一样的。车型缓慢路段呢主要集中在三环太阳宫桥到五环来广营桥，而利汤路的车流高峰主要是集中在下午2点到晚上6点，这个跟以上两条路段是不一样的。那么车型缓慢路段呢主要是集中在丽水桥到天通苑路段的南北双方向。所以说周末如果要是大家走京城高速出京方向的车辆，您呀也可以绕行安利路、利汤路一线向北行驶，之后呢再由北七家路口向东沿定四路再回到京城高速行驶，这样呢就可以避开京城高速出京方向的车多路段。而且准备周末下午走利汤路去往定四路、顺沙路附近温泉度假村的这个车辆呢，可以选择由京城高速绕行在机场北线出口驶出，来向西走定四路、利汤路来去上述的地区，这样呢就可以避开利汤路周末上午的午后的这个车多路段。好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瑞娟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和提示，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 继续来听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马淑芳是一位母亲般慈祥的老师，在她的抚育和培养下，一位聋孩子长成了大姑娘。孩子不仅能够开口说话，和人正常交流，还练就了一手剪纸的绝活。那老师跟孩子之间都发 生了哪些真情故事呢？一起来听小龙女的艺术人生。这个故事曾经在2010年12月份首播。 叫朴玄奇，1989年出生。我喜欢北京黄福田，我最喜欢看的是工煤大厦的工地历史片，那历史片非常多，很美。 刚才说话的这位18岁的女孩名叫胡雪琪，也许您已经听出来了，她说话呀和正常人不太一样，但是您能想象吗？她居然是一位聋儿。常话都说十聋九哑，雪琪的话能够说成这样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而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他呀还有其他的绝活呢。 我喜欢学剪纸。 小雪琪呢，这个孩子，我觉得是一个小天才，也不用画图样，拿起剪子就剪。剪纸艺委会的赵光明主任，都非常欣赏。 刚才说话的这位是和平街社区艺术馆的王馆长，他告诉我们，雪琪的剪纸作品相当不错。一位聋孩子不但能说话，还能够得到专家这么高的评价，用一把剪刀剪出了自己精彩的人生。这些呀，都离不开他的一位恩师。这位老师究竟是谁呢？他有什么与众不同吗？这对师生又是怎样结缘的呢？我们还是请雪琪的恩师马淑芳女士自己说吧。 他爸爸就是从电视上看见我们学校有聋儿康复教育，他呢就到学校去打听，别人就把我推荐给了他爸爸，他就把孩子送到了我家。 1993年，雪琪还不到4岁，他听不见声音，也不会说话。爸爸抱着他千里迢迢从湖北找到齐齐哈尔马淑芳老师的家中。这时的马老师已经42岁了，在雪琪爸爸的恳求之下，马老师答应先带雪琪几个月看看，然而事情却并不顺利。 训练了他4个月，这个孩子挺爱学的，但是在4个月当中他老有病，他的气管炎非常厉害，他的那个胃肠消化道不好，面对这个困难就想把他送回家。 其实在来齐齐哈尔之前，雪琪的爸爸就带着他走遍了武汉所有的特殊教育学校，但是因为雪琪又聋又哑，体弱多病，所以没有一所学校愿意长期收留他。 给他爸送回工棚的时候，他爸说，老师，我好运找到你这，你也有这么多困难，那我只好把他带回家当小猪养去了。我一听这话，我心里特难受，我什么话都没说，又把他弄回家了。从此就坚定了我一定要把他训练的会说话，会自食其力。 您自己的孩子那是多大？ 比他大9岁。比他大9岁的孩子，那时候独生女都很争宠，回到家以后主要是他挺霸道，睡觉他要睡在我和我老伴的中间，坐着他要坐在挨着我女儿挨着我坐，她要挤在中间，不让我女儿挨着我。 为了让女儿接受雪琪，妈妈没少给女儿讲道理，女儿也终于理解了妈妈的一番苦心。就这样，雪琪开始吃住在马老师家中，马老师像妈妈一样把雪琪带在身边，教她说话，抚养她成人。然而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十聋九哑，耳朵听不见，自然也很难开口说话。那么马老师又是怎样教一个听不到声音的孩子学说话的呢？ 你看啊，这声带在震动，让他感觉触摸我的声带，来回反复实验。你看那个啵，咱们说的腮帮子，他能感觉你的这块肌肉在动。摸这个鼻翼有震动感，就这样教。他矮我高，他那时候他虽然3岁半嘛，他长得个特别小，他必须要平视我的嘴唇，触摸我的声带和这个面部肌肉和鼻翼，他够不着啊，我就得跪下来，经常是跪在地下多，因为他小孩在地下活动的多，别人看见他能说一个词，说一句话，我们两个不知道得演练触摸他体验1000次才能达到这个。 他有没有烦的时候？ 有啊，一旦出现我给他纠音他就烦。 烦的时候是什么表现？ 烦的时候呢，生气啊，我不学了，我不看你，我走了，你强迫我， 我就跟你俩试吧。 罚的时候我就会皱眉头，我不看毛老师，毛老师叫什么我就不理他，老师就很难教我。 他一烦没有情绪我就生气，气得我呀春秋对主的，我又不能打他。然后我老爸一看我气得那么死气活来的，行了行了别教了，他就从前给我们打岔给我们分开。完了过了这个劲儿了，我气稍微好一点了，顺顺了，马上我又给他整过来又教。 就这样经过几年的艰苦训练，雪琪终于能开口说话了，和正常人一样能够自如地交谈了。然而正在马老师一家为小雪琪的进步感到欢欣鼓舞的时候，雪琪的爸爸却突然提出要接她回家。 从离开我们家的时候，他当时的幼小的心是啥呢？我要回家看看。他被那个陈红那首歌啊，常回家看看那首歌太感染他了。哎呀，我也回家看看，就这样一说要回家，高兴得够呛。而怕我们不让他回家，就开始躲避我和我爱人。 就这样，1999年6月，雪琪告别了和他一起生活6年的马老师一家人，跟着爸爸兴高采烈地回到了湖北，之后被送到了武汉一所聋哑学校寄宿学习。本来是期待着新生活的开始，但在这里雪琪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有一次我告诉妈妈我不想上学，妈妈问我不上学要不要看大学。 想要考大学是吧？ 是，我告诉妈妈我想看大学，但是我想去马老师家上大学。 被送到聋哑学校不久，雪琪就不再想去学校了，而且非常想回到马老师的家中。原来聋哑学校的孩子们不会说话，当地人说的又是湖北的方言，雪琪完全看不懂他们的口型，没有人能够和他对话，雪琪又回到了沉默的世界里。回到湖北，失去了说话的环境，和周围的人没办法沟通。而在得知这个情况之后，马老师又会有什么打算呢？听到这个消息，马老师非常的伤心。 我就害怕他再回到哑巴的状态，所以20天或者是10多天2个星期，我就给他们家打一次电话，完我就要听他说话，我听一次难过一次，他气流直接就没了。 雪琪的情况让马老师十分的揪心，在和他的父母商量之后，2000年1月，马老师亲自到湖北接雪琪回到自己的家中，重新开始教他说话。但是没想到第二次的语言训练比第一次还要困难得多。 回来以后他的声调什么就都变了，发音就不准了，说话我听不懂，发出的声就是一种很尖的很刺耳的那种怪声，听起来特别不舒服。这些我都不怕，但是我老伴儿听得很难受。哎呀，送回家，这怪声听起来可能影响寿命。我说慢慢来，这个第二次的再教育对他的再语训比第一次难好几倍。 整整用了2年的时间，雪琪的说话能力才基本恢复了。2002年，父母借到钱为雪琪做了电子耳蜗植入手术。在无声的世界里待了13年的雪琪终于能够听到声音了，耳朵能够听见了，雪琪的话也越说越顺溜了。但是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小雪琪，马老师又开始为他操心起其他的事情来。 2005年12月31号，我们到的北京。 那时候到北京来干什么？ 我们就是来想了，他那个外边听的这个麦克风，那胶皮都脱落了，想给他换一个，所以带他来了。换那个这个麦克风的过程当中，我就和我女儿商量，我说雪琪家里的经济也比较困难，我说你看看咱们能不能给他选点什么一技之长，以后呢融入到健听人这个主流社会里。我女儿说行啊，完了他就从元旦开始嘛，到那个5月24号，2006年5月24号，就这么一大段时间，这个休息日都领着我们逛遍了北京所有艺术品展现的地方，就是为了开阔的视野。春节我们都没有离开北京，就是2006年春节有庙会嘛，北京挨个庙会带着他去看，最后就告诉他什么都参观以后你喜欢什么你自己决定，你选一个，完了我们好帮助你。 原来马老师是希望小雪琪能够学到一技之长，将来能够自食其力。 在经过几个月的细心考察之后，雪琪迷上了剪纸。于是马老师带着雪琪三天两头去王府井参观大师的剪纸表演。但是由于北京的生活成本实在是太高，2006年5月，他们又不得不回到了齐齐哈尔。 回到齐齐哈尔，我到处去找老师，我找了齐齐哈尔电视台的记者也帮我找，找了一个他们都不会那种很熟练的表演，都是画，画完了很笨拙的去剪或者是磕，他是不行，所以他就非常痛苦。老师，还是去北京吧。 知道雪琪的想法之后，马老师开始和雪琪的父母商量这件事，但是他们已经无力再负担雪琪在北京的学习费用了。 一直等了他们家，等到11月也没啥结果，后来看他都要崩溃了，所以我就买车票，我又做主意把他带过来了。 为了雪琪的未来，马老师自己掏钱带着他又一次来到了北京。这一次到北京为雪琪开阔了一片新的天地。和平街社区艺术馆的王馆长介绍说， 马老师第一次来啊，是在我们元月8号搞了一个民间艺术展，这个应该是一个国家级展览，请来的是陕西的，都是民间艺人， 把陕西的那边的剪纸的大师请过来了，高凤莲、冯山云、刘杰雄他们在这块办展览。哎呀，我们如鱼得水，天天的上这来看活动，完他就一边看一边剪一边练。 其实剪的相当好，这小孩的天赋相当高，他的剪纸他是不受任何拘束，一个呢是他可以是凭着自个儿的想象，刀法呀他比较粗犷，思路也比较宽，脚上的东西特别有特色。 在和平街社区艺术馆王馆长的帮助下，雪琪认识了很多剪纸艺术大师，他的艺术才能也得到了专家们的肯定。现在在社区艺术馆的门口就挂着一幅雪琪剪的大红猪，象征着猪年的红火吉利。 小雪琪呢，这个孩子我觉得是一个小天才，他来以后呢，后来在我这儿呢动手剪了一个，我门口先挂一个剪纸大猪啊，那就是也不用画图样，拿起剪就剪。 而马老师和雪琪这段师生情也深深地感动着周围的人。 后来从跟马老师交谈，我知道马老师呢，原来我也是他母亲呢，结果还是说他老师，而且把这个小孩从3岁的东西带大了，进行语言训练吧，另外也是挖掘他这个艺术这个天分。后来马老师我觉得通过了解，我就是对马老师很佩服，因为一般人常人做不到这一点，自个儿打出精力，打出这个经济，给这个小雪琪创造条件。因为马老师你看已经白发苍苍了，是吧，年轻的老师已经是白发苍苍，而且他自个儿本身在北京现在连住房都是问题，是吧，我们知道他的生活都很艰难的。 尽管现在有越来越多像王馆长这样的好心人帮助雪琪走进艺术的殿堂，但是对于雪琪的将来，马老师还是有些担心的。 我希望这个社会啊能关爱他，给他一份能自食其力的工作，一边学习做事，一边呢再提高自己的剪纸，这样他才有生存的可能。 然而对于18岁的雪琪来说，他的心愿却非常的简单。 当我学会了剪纸后，我想把我和老师的故事剪出来，然后一条书送给马老师。 该不该割下重重的壳，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你记得。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互动环节的答案。今天的问题是，二环路近期调整了多少个出入口的通行方式？正确答案是18个。那么恭喜手机尾号9515，恭喜手机尾号9515的听众获得印有北京广播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感谢大家的参与。 在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刘慧燕妮，主持人江宁冰冰，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您将听到由加持王然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再来一起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再会。 再会。 总有一天，我有。